乱了，全乱了。电视转播乱了，潘林和李一博两个都在那儿为叶修沉痛悼念，然后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遗憾悲哀的对象变成了一只灵猫。 哟，天使之翼啊，亮瞎了。 频道里已经跳出叶修的嘲讽，但是电视导播在这一瞬间完全没有跟上这换位的节奏，手忙脚乱的当将画面转切到石不转这边时，君莫笑已经跃起，舍命一击向着石不转背后击去。职业选手群里也乱了，对于他们而言，这一瞬间产生的信息量太大，连他们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理清思路。眼下最直接的疑惑是，哪儿来的舍命一击啊？千机伞共有12种形态，所以理论上可打12个除转职和觉醒以外的技能。每场比赛猜叶修会选择哪12个技能来使用，已经成了荣耀圈的一种时髦。而这12个技能，叶修有时候会在一场比赛中全展示出来，有时候不会。毕竟技能是为了使用而使用，是为了胜利来使用。今天的比赛呢，追赶这项时髦的人自然早已经在数着，而职业圈的选手们那都是非常时髦的。英勇跳跃、毒针、地心斩首术、闪烁突刺、圆旋波动剑、磁场线圈、风暴反击，大家数得十分清楚。再加上刚刚涉及到的，应该又是两个召唤系的灵猫召唤和换位，12个技能已经用了9个。舍命一击看起来应该是第10个，但这第10个可有些不符合设定了。千机伞的形态数量、形态种类大家都已经认清了，三圣职系、双法师系、双格斗系、双剑系、双暗夜系和一个枪系，共计12个。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暗夜系的技能、忍者的地心斩首术和刺客的闪烁突刺，君莫笑可都已经有过施展，暗夜系的两个技能名额已经用掉了。但是现在舍命一击，第3个暗夜系的技能，千机伞开发出第13种形态了，这是所有人第一时间产生的想法，但在看清画面后，所有人吐血。千机伞此时被君莫笑收入包裹了，施展着舍命一击的君莫笑手里操着的是一把匕首，他更换武器了。枪系职业这样叫换枪流或双枪流，剑系职业这样叫做换刀流或双刀流，以此类推，统称的叫法是换武流。散人最初就是需要携带各类型武器来施展全职业技能进行战斗，可谓是换武流的集大成者，但是和其他职业使用换武流是为了战斗更加灵活多变不同，散人如此换武全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这种玩法就没办法继续，所以相比起其他职业的换武流，散人事实上是最痛恨换武流、最不情愿换武流的。而叶修手中的君莫笑可算是完成了散人最大的梦想，拥有可变12种武器形态的变态银武千机伞，让散人和幻武流真的说了拜拜。结果手持拥有12种武器形态的君莫笑身上居然还背着第2件武器，居然还要搞幻武流，大家真的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了。职业选手在这瞬间还能刷消息吐槽，得益于他们高超的反应和手速。比赛现场呢，全息投影让现场观众完全没有因为电视导播没跟上节奏而有丝毫错过，他们非常完整地目睹了大木孤烟的拳头最终轰中灵猫，而君莫笑却出现了原本灵猫所处的位置。舍命一击，以血换血，以命换命，这技能的伤害完全是以燃烧自己的生命数据为准，燃烧生命的比例却要和技能等阶挂钩。君莫笑通过武器获得技能，等阶只可能是一阶，燃烧的生命也就是可以爆出的伤害是有限定的。这一击能不能把石不转直接爆掉？ 没人在这时候还要搞什么运算，因为答案立即就要揭晓。最乱的毕竟还是场上的霸图选手，这一变化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始料未及。张家乐的百花缭乱正在攻击沐雨成风，宋其英的长河落日正和唐柔的韩嫣柔激战，林静言的冷暗雷正在从根里去除召唤师的威胁。他们三人在这一瞬偏巧都是背朝着方向，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后突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直至叶修嘲讽，韩文清发出消息，治疗两个字清晰有力，但是叶修此时的嘲讽却足足有八个字，还带两个标点符号。说垃圾话的选手很多，但是真因为说垃圾话耽误到技术操作的选手可就极为少见了，大家到底还是很能分清主次。韩文清着急吼出两个字指示队友时，叶修却是不慌不忙地吐着垃圾话，就从这意境上一刻看出这两方哪边更加着急吃紧。霸图由三人的角色转了视角，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甚至顺势就朝这边开火，身经百战如他已经意识到韩文清突然而至的提示非比寻常。然而视角转过后，他们所见到的就已经是君莫笑手中的匕首直入石不转的后心，而石不转则根本没转什么视角，他扬起的手臂拎着逆光的十字星，一个瞬发的治愈术正要施给自己，但是迟了，死了。看到崩溃的血线，张新杰已经生出这样的念头，是舍命一击，他已经判断出来，而此时星星场上能做出这一击的只有叶修的君莫笑了，而其他人都尚且在等这一击的结果，但张新杰呢，他反倒是对叶修非常有信心。舍命一击，如此风险的技能都用出来了，他相信叶修肯定已经计算清楚，这一击根本不会给自己任何转机，一击必将毙命。逆光的十字星刚刚凝聚起白光，未曾绽放就已经退下，天使之翼也在这一瞬间失去光芒，好似被冻结一般，然后碎裂。石不转从空中坠落，他的头像和名字已经变成灰色。比赛31分58秒，霸图战队失去张新杰，失去治疗，而除韩文清以外的霸图四人甚至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已经被秒的张新杰。他们只是看到君莫笑突然出现在了这里，看到君莫笑秒掉了石不转，而后看到了他手中的匕首。舍命一击，当然是舍命一击，也只有舍命一击，除了这技能没有什么招有这么强大的爆发力。既然已经舍命，那么你也去死吧。失去治疗的霸图必须趁势就将叶修拿下，而机会就在眼下，舍命一击后一定时间内是不能接受治疗的。一界的舍命一击燃烧生命的比例虽然不能太高，但是此时君莫笑的生命本也不满，这一击为求秒杀，君莫笑尽全力燃烧生命，最终所剩也不过7%。7%的生命，团队战拼了命的强攻一下，瞬间就可以解决。但霸图却没办法这么痛快，他们四个攻击手，三位全系，此时和君莫笑都有一段距离。宋其英和唐柔对攻，两人角色绞杀在一起，根本没办法轻易离开。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倒是自在，但是他距离最远，等他冲近身都不知是什么样了。一开始为了消除叶修的威胁，韩文清是尽可能的将这家伙的君莫笑往远里推，结果这一手换位之后，君莫笑瞬间就回去了。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倒是实现了自我放逐，一时间无法对局面产生影响。他本是霸图当中最清楚形势，第一时间可以做出反应的，但是因为距离，因为他是个拳法家，他在那时所能做的竟然只是打字。打字，眼下已经不需要他再打字了，霸图都很清楚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 大漠孤烟急步冲回，林静言的冷暗雷也丢开媚光朝君莫笑杀去。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倒是之前转视角时就已经开始攻击，他本是此时场上最能给叶修制造威胁的，但偏偏他也没办法惬意。百花缭乱才之前这么一转，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立即加重了火力爆发。张家乐还没来得及爆发呢，苏沐橙倒是先爆了，顷刻间毫无保留轰掷的炮火瞬间炸出连片的焦土，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艰难地穿梭其中，硬是吃了不少伤害。君莫笑这边呢，那槟榔摇头摆尾地朝他嗷嗷直叫，倒是成了君莫笑身前的一道掩护，之前围攻时不转的三只召唤兽这时可都还活着呢。